Hi,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hinese on your terms. I'm John. Hi, I'm Jenny. And Jenny, it's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today. 是的，在我们今天高中级的课文当中，我们会看一下玩具。 Right, not only toys, but old school toys. 就是历史比较久的、比较老的玩具。 那我们说的是哪一代的人？ 其实，在对话里面，我们会听到一个现在可能50多岁的人， 中年是吧？ 中年人，他说他小时候玩的玩具，还会听到一个比他年纪稍微小一点，可能30几岁的人。然后说自己小时候的玩具、然后他们也会说到更现代一点当代一点的玩具 那我们听对话吧 好的 现在的玩具虽然做得好不过绝对没有我小时候的好玩 怎么可能你那时候没什么玩具吧 这你就不懂了我小时候的玩具虽然简单但怎么也玩不腻比如积木担子沙袋还有毽子一放学就和一大堆同学围在一起玩哎可惜了现在这些都成老古董了没人玩了 你说的都是男孩子的玩具吧那时候女孩子都玩些什么 我们小时候条件差玩具就这些不分男女的有的人连玩具都没有只能做游戏不是跳橡皮筋就是丢手帕 我小时候就好多了男孩子有玩具枪小汽车我们女孩子有很多洋娃娃整天都玩过家家的游戏假装自己是娃娃的妈妈 那么小就有母性了看看现在的玩具真别说我们都落伍了我儿子小时候开始有进口玩具了什么变形金刚芭比娃娃我们做父母的为了给孩子买个玩具不得不省吃俭用 是啊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玩具都是好几个人一起玩大家比赛比如打担子、踢毽子，现在的玩具一个人就可以玩了。 是啊，什么电动的、遥控的，按个开关自己就能动，就能飞了。可能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不像我们以前，要兄弟姐妹一起玩。 早知道，应该把我们的玩具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孩，让他们看看爸爸妈妈是怎么长大的，也让他们学学什么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样你了解这些中国的老玩具吗 不太了解 有一些可能你小时候也玩啊比如说这个积木 啊，对积木 blocks 对吧 对积木 积木肯定是木头做的是吧 哎，没错 对这种我有 那这个是搭起来的就我们说堆积起来的所以叫 堆积 所以叫积木那还有一个叫做担子弹子 弹子那个不是 bullet 吗 那个是子弹不要搞错啊、 搞错了 我们说的是弹子其实它就是一粒一粒玻璃的小的球 啊 marbles 这个叫做弹子那在对话后面呢提到了一个动词打弹子打弹子 打就那个普通的打是 是的 打弹子 因为你是 hit 对吧打弹子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沙袋沙袋 sandbag 但是是很小的 很小的 sandbag 这个是我爸爸妈妈小时候都会自己做然后一起玩 就是一种小球是吗 对或者是做成一个小的长方形三角形都可以、 我知道就像我们的 bean bags 对的外面是布、里面是沙子 但是我们放的是豆 在中国我们放的是沙子 把豆吃掉是吧 对的沙袋现在这个真的已经没有人玩了 那如果是真的 sandbag 比如说有什么灾难用这些东西堆起来 对 这也是沙袋吗 也叫沙袋所以看不一样的语境 奇怪 对吧看不一样的 context 那还有一个东西现在很多孩子在学校里还是会玩叫做毽子毽子 毽子是什么 毽子是用鸡的毛做的然后你要踢毽子那个东西 是不是有一些像硬币什么的 对底下有一颗硬币 啊，这个是传统中国 hacky sack， 对吧？ 对，这个踢毽子，我记得小时候体育课我们要学踢毽子， 是吗？课上踢毽子、 对，但是很难，我学不会。这个踢毽子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啊，踢毽子。那这样，我们现在再来看两个团体游戏，要大家一起玩的。 好。 一个呢叫做跳橡皮筋，跳橡皮筋。 橡皮筋不是 rubber band 吗？ 对，这个我跟你解释了好久啊。 你说啊，是什么？ 橡皮筋就是把小的这个 rubber band 橡皮筋连在一起、很多很多连在一起，就变成很长的一个像 loop 那样。然后呢，一边站一个人，把这个很长的橡皮筋套在自己的脚上，然后其他的小朋友就可以来跳橡皮筋。这个跳的时候呢，有不一样的动作， 应该是有两个人站在 两 边 头，对的。然后其他的小朋友呢可以来跳不一样的 style。 这个橡皮筋做一个长方形是吗？ 对对的，然后他们会跳的时候把橡皮筋绕在自己的脚上，有的时候再绕出来。 I think we have this in English, but what is it called? 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告诉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这样非常的，是啊，而且他现在非常难过。 我姐妹好像玩过这个。 这个叫做跳橡皮筋。那么在北方呢，他们经常说跳皮筋儿。 皮筋儿， 对对对，儿化音，他们好像也不说橡皮筋啊，跳皮筋或者跳皮筋儿。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游戏叫做丢手帕。丢手帕， 要把手帕弄丢是吗？ 其实是一群小朋友，大家做成一个圈围起来。然后呢，有一个小朋友就要在我们的身体后面绕着我们走，拿一块手帕， 走这个圈子是吧？ 对对对， 在外面。 然后把手帕随便丢在哪一个人的后面。 啊，就是 drop 的意思。 对，那个人要很 sensitive， 很快的感觉到，他就要站起来追那个丢手帕的小朋友。 他是不是要把手帕拿起来？ 对的。然后他们就绕着这个圈跑，如果你追到他呢，你就赢了。 赢了怎么样？可以坐下来。 对，就可以坐下来， 回到原来的位置是吧？ 哎，是的，这个好像和你们美国玩的一个游戏很 像。Duck Duck Goose。 哦， 差不多。 全世界小朋友喜欢的东西都差不多啊。 但是我们没有手帕。 哎，还有一个，你们肯定也有，叫做过家家，过家家。 过家家。两个家。 对， 什么意思啊？ 就是小朋友假装自己是大人，然后可能拿一个娃娃做自己的孩子。 啊，你的意思是 playhouse。 对， 那为什么有个过字呀？ 因为是过日子嘛，他们是在模仿 imitate 过日子。 啊，大人过日子样子。 对的。 那为什么是两个家？ 因为小孩子说话特别喜欢重复嘛。 过家家， 有没有发现？对，过家家。 那你可以说回家家吗？ 哎，很小的小孩也会，比如他说要吃饭饭，喝水水。 爸爸在家家吃饭饭是吗？ 对，可能会这样说的。以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可以观察一下啊、过家家。 那还有什么玩具啊？ 还有的玩具呢，就比较现代一点啊，而且都是进口的，比如说变形金刚 啊 ，Transformers。 变形金刚，还有一个芭比娃娃，芭比娃娃 ，Barbie。 哎，这个一个是男孩子喜欢的，一个是女孩子喜欢的啊。这样，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玩具都是电动的 啊 ，electric。 对。 或者是遥控的， 哎 ，remote control， 是的，所以都很贵， 对， 很多父母呢都要省吃俭用，省吃俭用才能给孩子买一个玩具。 So that's like live more frugally, spend less money. 嗯，对的。 嗯， 这叫做省吃俭用。 这个是成语吗？ 嗯，是的。 哦，那Jenny，我还想问，有一句话， 嗯， 这个真别说，我们都落伍了。 哦，对话里面呢，一个人就是那个中年人，他说，看看现在的玩具，真别说，我们都落伍了。 哦，这个落伍好像是 fall behind the times， 对， 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真别说， 嗯， 为什么要这样说？什么意思？ 真别说。其实也是一个在强调或者夸张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真的是落伍了， 但是不要提醒我。 对对对，但你别老这么跟我说，对 吧？ Like don't even start on how， 对， 这样啊。 OK， 我明白了。好像最后一句也有点难， 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吧？那这里呢是两个对比啊，有福同享，就是说有福气，有好日子过的时候要大家一起来享受。 嗯， 那有难，就是说有比较不好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要一起担当，就是有难同当。 那这个同当和同享是一样的意思？ 对，但是呢享就是经常用在享受，我们可以说 好的东西， 对，享福，对吧？但是当呢就是承担啊，担当啊，比较艰苦一点。 这样一个搭配。 嗯， 那就是 share fortune and divide disaster。 对，你对自己的翻译很自豪。 嘿嘿嘿， 大家觉得呢？那我们今天很有意思的一篇玩具的对话哦，我们再去重温一遍。 好， 现在的玩具虽然做得好，不过绝对没有我小时候的好玩。 怎么可能？你那时候没什么玩具吧？ 这你就不懂了。我小时候的玩具虽然简单，但怎么也玩不腻。比如积木、弹子、沙袋，还有毽子，一放学就和一大堆同学围在一起玩。哎，可惜了，现在这些都成老古董了，没人玩了。 你说的都是男孩子的玩具吧？那时候女孩子都玩些什么？ 我们小时候条件差，玩具就这些，不分男女的。有的人连玩具都没有，只能做游戏，不是跳橡皮筋就是丢手帕。 我小时候就好多了，男孩子有玩具枪、小汽车，我们女孩子有很多洋娃娃，整天都玩过家家的游戏，假装自己是娃娃的妈妈。 那么小就有母性了？看看现在的玩具，真别说，我们都落伍了。我儿子小时候开始有进口玩具了，什么变形金刚、芭比娃娃。我们做父母的，为了给孩子买个玩具，不得不省吃俭用。 是啊，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玩具都是好几个人一起玩，大家比赛，比如打弹子、踢毽子。现在的玩具一个人就可以玩了。 是啊，什么电动的、遥控的，按个开关自己就能动，就能飞了。可能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不像我们以前要兄弟姐妹一起玩。 早知道应该把我们的玩具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孩，让他们看看爸爸妈妈是怎么长大的，也让他们学学什么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嗯，这样今天真是很高兴啊，玩了很多的玩具。 对， 你自己最喜欢什么玩具？ 变形金刚吧。 哦，你不要为他们做广告。 哦，没有没有。 那些再来一遍。那我们也想问问所有的听众，你们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对，小时候比较简单的玩具是什么？ 嗯，对，就是特别是这种我们说比较老的， 对， 几十年以前的玩具啊， 可以给你们翻译。 哎，希望我们找得到中文的对应。 对， 那大家都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告诉我们。 Yeah, leave us a comment or a question on the website. 嗯，好，那今天我们时间又差不多啦， ChinesePod 下次再见。 再见。 As much as we love to talk about ourselves, ChinesePod, ChinesePod, ChinesePod, ChinesePod, we'd rather hear what you have to say. Ken, Jenny, and a cup of coffee. That's my morning. It's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Pod.